首先我们来看看事物的生命周期。根据事物所要执行的操作，我们将事物的生命周期分为三个或者是两个阶段。那对于直读的事物来说，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那三个阶段呢，主要是针对有写的写操作的那种事物。第一个阶段是读阶段，各个数据项的值被读入并且保存在事物的局部变量中，所有的写操作都是对事物局部雷蚀变量进行的，并不对数据库进行真正的更新，这是读阶段。第二个阶段是有效性检查阶段，它就是判定是否可以将写操作所更新的雷蚀变量的值考入数据库，同时呢有又不违反可串行项。第三个阶段是写阶段，如果事物通过了有效性检查，那么实际的更新呢就可以写入数据库，否则的话事物就要回滚。